扫把舞只是一个操作名词而已，普通功绩的一些方式相互串联而得名，并不具备任何技能加成。王杰希以此应战，对方却是花样百出的技能表演，吃亏那是自不必说的。 无耻，太无耻了！ 微草队员眼看队长打得如此出色，依然占不到上风， 纷纷觉得这已经不是自身问题，完全是对方太变态。但王杰西这边却是越打越快，烈火燕尽的飞行角度越来越诡，扫把舞的攻击也越来越刁钻。哟，叶修感觉到了这种变化，感叹了一声。而微草战队这边，像副队长邓福生这样的老队员，眼神也变了。 魔术师，这才是王杰西真正的魔术师打法。不可思议的飞行操作，完全无法预测的攻击角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魔术师的风格和散人是一样的，就是让对方完全无法琢磨。但散人是通过自身的职业设定来实现的，王杰西魔术师的称号却全是靠他的意识、 判断和操作打出来的。虽然此时没什么技能，但只靠飞行和普通攻击，王杰西的魔道学者已经不愧魔术师这个称号。被当作他接班人培养的高英杰，此时眼睛都是越瞪越大，就连他都已经完全无法预测队长这魔道学者的下一步了。他可已经算是一个资深魔道学者玩家了。 所有的队员都已经看出了队长的变化，大家心中激动不已，却又怕打搅了队长发挥而不敢出声。所有人都是憋了一口气，死攥着拳头，猛力为队长加油。至于车前子，此时只觉得眼花缭乱，头晕是他唯一的感觉。而唐柔刚和王杰西打过， 却没见对方用到这样的方式，他只知道，如果是这样打，他只会输得更快。高速的攻击交手，两个角色的生命都是下降飞快，烈火焰劲上下左右，只是绕着君莫笑乱飞，攻击不断的攻击，所有人看的心都悬了起来。突然轰一声响， 两个角色似是发生了什么碰撞后，突的一起倒飞出去。你，哎，看你打得这么辛苦，还是放你点水吧。叶修淡淡地说。烈火焰烬，君莫笑，两名角色一起摔翻在地，却是谁都没有再站起来。两个角色的生命一起清零，同归于尽。 这种情况当然是有可能发生的。正规比赛中的话，同归于尽的双方会各回复五分之一的生命，打一个小加时。至于在竞技场里，那就看玩家自行的设置了。默认的情况下，就算一把平局，不会强制分出胜负。野修设置的这个房间，除了开了赌局，其他都没有动过， 自然就是默认的平局状况。 微草战队的训练室里先是鸦雀无声，半晌后才有人忽地感慨了一声：“不愧是队长啊！”其他队员像是如梦初醒般的，连忙也跟上附和：“ 是啊，是啊。” 王杰西脸上却是看不出喜怒，只是长出了口气后摘下了耳机。 训练室里一下子又没了声音。平局，虽然已经是其他队员很努力也没有争取的成绩了，但为了一个平局就高兴，这也实在不该是一支冠军队该有的风骨。所以队员们在惊叹队长了不起之余，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喜悦。尤其此时看到队长阴暗不定的神情后，更是都收敛起来。 今天就先到这儿吧， 王杰西宣布。 是。 所有人应声道。 以后每天两人一组，自由组合，来联系军模校切磋。这个加练不是俱乐部要求的，但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下去，从中学到东西。叶秋是什么人，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他的经验、意识，甚至垃圾化的技巧，都值得我们学习。 是。 好，都回去休息吧，明天早上的训练不许迟到。队员们相继退出了游戏，陆续起身，三三两两关系好的结伴离去。有的人发现队长留在位置上并没有动，却也没有多事去问。片刻后，训练室已经只剩下王杰西一个人。重回游戏，队员们自然都已经下线。叶修那边看他们似乎并不再打，也就关闭了房间。所有人跳到了竞技场选择界面。王杰西在退出后，回到游戏里竞技场的大门外，一看君莫笑正和他们中草堂的车前子在那聊着呢。 辛苦了，你那材料库存还有多少啊？ 王杰西的烈火焰劲走上前时，正听到叶修在那问着。车前子此时的郁闷可想而知，讷讷的也不知该如何回答是好。突然看到杰西大神的角色走了过来，连忙下意识地朝旁让了让。 咦，你还没走啊？ 嗯， 哼，怎么样，很鼓舞士气吧？你干脆让我赢了，不是更鼓舞？ 我也不想输啊。 是啊，没人想输。 嗯，输了会扣材料的。 王杰西真的从来没把胜负和这材料联系在一起，材料赢了还是赚了，他根本不放在心上。但眼前这人本该是和自己并肩的大神级人物，论历史地位甚至比自己还要强，现在却因为一点小材料斤斤计较。如果早一些，王杰西难免会心生英雄末路的感慨，但是在看出叶修需要材料的意图，看出他培养新人的行为后，王杰西知道英雄末路的感慨实在很多余。 我们的队员每晚会来找你 啊，欢迎欢迎啊，规矩照旧。 赤千子，物资这边你尽量提供吧，我会打招呼的。 哦， 车前子应着。他们搞来的这些材料大部分也是提供给俱乐部，最终也是为了服务战队。现在看杰西大神发话，那么车前子也就不怎么心疼了，反正东西本来就不算是他的。只是这个君莫笑到底什么家伙呀？车前子却越来越好奇了，看这人和杰西大神说话的口气像是彼此认识，却不生也不熟的样子，这会是什么人？难道…… 好了，那我就先下了。 王杰西此时说道。 是吗？这就下了？一会儿副本就刷新了，不去下个副本？你加油。 王杰西说。他可没那么多时间，还去下这低级的副本。 喂，回去让你们的队员好好练级啊，我这一天练十多个小时呢，倒是拉开太多了，我可不负责。 叶修说着。这倒真是个问题。王杰西没答话，一边想着一边下了线。他们是职业战队，来给小号练级，这实在太浪费时间了，看来还得找代练帮着把小号的等级给提一提。材料、代练，这忙前忙后的，最后所图的却是在君莫笑手上一败。王杰西这理了理这思路后，自己都觉得哭笑不得。而且还不止这些，他们这边还顺便给人当陪练呢。这叶秋买卖做的简直是一本万利呀。不过这趟我们除了找到了个难得的陪练，却也有点意外的发现呢。 王杰西坐在训练室里，又是沉思了片刻后才离去。第二天晚间刷 boss 时间又到，虽然王杰西说了每天只要来两人，但这一晚微草战队却又是全员到齐，大家态度积极，王杰西当然不会去计较苛责，只是苦了车前子。他算了一下昨天这微草战队和军墨校打了一轮的材料支出，这样玩法如果微草战队还是只输不赢的话，他们中草堂的库存也只能再支撑四天，就算是把这四天的收入再算进去，也不过五天而已，军墨校要的又全是些稀有材料，亏了是中草堂，这还能支持四五天，换了普通玩家建立的那种娱乐工会，根本是一场都打不起。这些工会没有明确的经营管理制度，副本产出都是随意摇点，各入私囊，工会又能赚个啥？也就是这些俱乐部背景的工会自有一套成熟的经营管理办法，利用一系列的举措和工会玩家进行等价交换，各取所需，否则的话玩家呢都是来玩游戏的，又不是来打工当奴隶的，凭啥副本里报的东西都乖乖上缴工会啊？车前子此时一看微草战队的人又是全数观光来了，真是有苦无处诉，只能一边加强市场上的交易收购，一边祈祷着战队今天能给力一点，别输得没完没了了。叶修这边又是和唐柔一起来的，规矩依然照旧，先唐柔，完了再找叶修。昨天大家光顾了打，互相好友也没加个，今天来了倒是客气，互相加个好友，对于前辈微草的一些队员也表示出了该有的尊重，场面倒是一团和气。观战中刚刚输完的唐柔忽然收到一条消息，翻开一看是叫堕落天使的那个枪手。 妹子，这比赛老看也无聊，咱们去玩几把怎么样？ 好啊。 唐柔欣然接受，跟着柳飞一起就出了房间，二人建了个单挑房后进入，唐柔一瞅，随后竟然还有人跟进来观看，一看也认识，烈火燕烬。唐柔知道这人可能是他们这一伙人的头头。倒计时过去，二人开打，唐柔昨天比微草还可怜，十一场全输，连个放水的都没有。微草战队的队员虽然实力也有高下，但对付唐柔却都绰绰有余，十一个人除了和乔一凡的辉月打的时间较长，其他十人竟然基本都在一分钟上下结束战斗，这帮家伙都是急着去和军魔校较量，对唐柔下手很不客气。眼前这对手，唐柔知道对方也是一个女的，前天叶修带着他们时还把人教训得挺惨，但是此时自己上去单挑却是处处受制，这种感觉和第一次与叶修单挑时几乎一样。一分47秒，这是唐柔这次落败的时间，相比昨天他多坚持了20秒。他记得这么清楚，因为昨天的每一场较量他都有录像，在刷完副本的后半夜，叶修把每一场都给他分析了许多问题，唐柔早盼着今天晚上再来较量。刚刚输掉的上一场，他从坚持的时间上看就有进步，只可惜人家打完后立刻迫不及待地去找叶修，而且和叶修打的并不像和他这边这么快，他总得在一边待好久。这个枪手姑娘竟然主动过来邀战，唐柔真是求之不得，只可惜他终究还是输了。不过有了昨天叶修的分析， 此时唐柔自己都能留意到许多问题。很遗憾的总是事后诸葛亮。在一个回合过去了，突然反应过来，哦，刚才那里不应该这样的。很显然，理论联系实战并不是那么轻松的事情。 哼，还来吗？ 柳飞笑着问。 当然。 又一场1分50秒结束，和上一局也没多大区别。 再来吧。 1分44秒落败。 你打得也挺好的。 柳飞说。 安慰吗？ 唐柔无奈，他可不喜欢什么安慰，这样的话他希望是自己赢了的时候再听到。 那边到我了，我先离开。 哦。 唐柔应声时，柳飞早已匆匆退出了房间，让他这声回答落在了空旷的比赛场里。唐柔突然觉得很失落，这种完全不被重视的感觉真的挺糟糕的。 打得确实不错。 忽的又一个声音响起，唐柔视角转过一看，那个烈火燕尽竟然进到了比赛场地。 冒昧的问一下，小姐怎么称呼？我是指真名。 唐柔。 哦，我们来试一把怎么样？ 好啊。 这个对方阵中实力最强的一个竟然也主动要和自己打，唐柔觉得有些意外。两人开打，更让唐柔意外的是，对方竟然上来就全力抢攻，用的赫然是昨天和叶修拼了个两败俱伤的打法，变幻莫测，快速无比，但是高频率的位移就让唐柔很吃不消。要跟上高频率的位移，自然需要高速的转换视角，对于唐柔这种经验不足的新人来说，这可是个死穴。王杰西这百花缭乱般的打法让唐柔丝毫没有招架之力，这就是荣耀顶尖大神和一个新人之间的差距。没有任何悬念，不会有任何机会，落败27秒。当初叶修估计过的一个成绩，也是唐柔在看到烈火燕尽和君莫笑同归于尽那场比赛后自己领略到的。很厉害，厉害的让人无话可说。唐柔这次是彻底想到头回和叶修交手时的情景，这样强的对手反复纠缠再战是毫无意义的，双方实在差距太大，大到自己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弥补。唐柔默默地坐在比赛场里，静静地看着他的韩嫣柔。世界真的很大，自己曾经以为是很简单的荣耀，从叶修再到如今的这一队人，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摆弄自己，这才是真正的高手。可怜自己以前帮着陈国打赢了几个他打不过的对手后，就觉得自己蛮厉害，现在看来真是有些坐井观天了。 不要再来一把了吗？ 对方的声音突然打断了唐柔的思维。 还来？ 嗯。 没意义吧，差距太大了。 差距只是暂时的，你很有潜力呢。 谢谢。 唐柔笑笑，不管对方只是安慰还是礼节性的称赞，他都不会失礼。 有没有兴趣来打职业联赛？ 职业联赛？ 对，职业联赛。 哦，原来你们是职业选手啊。 不错，我们是微草战队的，如果可以，我现在就想对你发出认真的邀请，邀请你来我们俱乐部试训。 王杰西虽然是战队队长，但还没大到可以主管俱乐部的人事权，他再看好的人才也只能是努力向俱乐部推荐，俱乐部或许会很大程度上听取他的意见，但拍板的事儿总轮不到他，任何一家俱乐